许飞得那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的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我不做档哎很久了。但住这里哦，嘿嘿嘿，我又做董事长了。抓金孙看昆虫，要懂金蝉怎么脱壳；陪老婆种花，要懂四季节气。来看全新完工的翡翠森林，你就懂。 史博馆特区第一排，台南最美也最健康的生态别墅庄园——国阳翡翠森林，0678611788。 Follow me to 翡翠森林。今年暑假，发现幸福，找到爱，精彩活动等你来！快上翡翠森林粉丝页。 我是陈意涵，高雄大学东亚语文学系毕业，目前任职于。 我是王高义，高雄大学电机系硕士毕业后自行创业，目前是雷瓦迪恩资讯科技负责人。 我是李依婷，高雄大学法律学系毕业，目前是职业律师。 欢迎加入高雄大学，创造你的未来。 高雄大学招生专线0759190000-8240。 今天一定会有美好的事发生。 每天一块什么，一块什么，一块什么，一块什么。 田馥甄的日常全新专辑限量珍藏。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田馥甄。 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 George and Mary 的《青春点点点》。 哟，青春点点点， 他是 George， 他是 Mary。 有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哼笑。 最青春的话题， 最青春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art！ 城市灯火怎么熄灭，晚上灯灭也不偏黑，深色的眉头，褪去的温热，回忆不放过，岁月的最后，微醺的迷惑，难道只不过什么曾了一场梦，爱我走过天堂边缘，任你无所不知的垂怜，残存的理智比上眼全摧毁，为炸秒不顾一切，我在天堂边缘沉睡，梦里不再期盼谁救援，你用慌乱亲吻诠释了缠绵，吹退我急速下坠。 上灯光前人，此夜眼圈一圈圈圈不住寂寞放肆的暖夜，狼的汹涌像一杯烈酒烧烫着沉默，本来就只能沉默爱我走过天堂边缘，任你无所顾忌的垂怜，残存的理智披上烟圈摧毁，为这秒不顾一切我在天堂边缘沉 陈洁仪的歌曲《天堂边缘》，10:07，欢迎你来到今天7月10日星期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我是孩子王。 又到了星期天，从10点开始陪大家到1点的青春点点点喽！ 狂喝！ 哇，肺活量很足哎！是晚餐吃很饱意思吧？ 哦，我今天晚上去吃晚餐，晚餐的时候去吃了一家在南京三民站的一家新开的，很像大户屋的一家，那叫什么定时的日本定时的店，叫做是什么鸭什么的，我忘记了，因为它是日文啦，但我忘记我没有仔细看。然后它很酷哦，你进去之后，它的店面很干净，就真的很日系，很偶像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它是用 app 点餐的， 嗯， 就是你不用跟， 好像很多如果跟日系有关的，他们都会用 app 点餐， 好像是日本的风潮， 就是、 对不对？ 这样子， 对，店员。可是虽然是用 app 点餐，就是一切你可以自动化，就是你自己去操作那个 app， 那个 iPad， 嗯。 但是店员的数量也不少，而且他们也非常非常细心。为什么会对这家店特别的有好感？ 你要身上是您的范例吗？ 呀，你看我吃有多急呢？我为什么会对这间店特别的有好感？是因为除了他店里面漂亮，然后服务生的就是也是穿制服，就一切很棒。然后带位进去之后，他们就一人给一张桌子，给你一个 iPad， 然后你自己去点餐，你完全不用跟他们啰嗦或是询问、都不用，因为上面的图片也很漂亮， 清清楚楚。 对，你就直接按你要什么，按点餐，这样就好了。 嗯。 然后东西送上来的当中，送餐速度快到爆。 嗯。 我大概点不到5分，我的定时就来了。 好快哦。 对，然后炸的东西可能会比较久，但是我的东西就送上来了，而且不是小份，不是一点点，是除了我点，反正我点有点像类似冻饭的东西，反正它就是一个冻饭，然后它会附一道小。蛮大份的小菜，然后跟配菜、配菜有点像是什么榨菜啦、酸菜啦，或者是就青口菜之类的， 渍物之类的。 对，渍物之类的。然后还有一碗很大碗的汤，然后它的一碗很大碗的白饭。 味噌吗？ 味噌汤。 嗯。 然后这一切都在等餐的过程当中，我就看他们这店里面的服务生， 每寻倒那个水啊，倒水杯，哎，寻得非常的清。 那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听见你讲的好像很好吃又很干净。 我觉得很好吃哎、欸。 牙优椅。 牙优椅吗？好像是啊，对对对对对。 倪轩轩。 而且最令我惊讶的是，我们他每一个桌子不是都会有牙签吗？就会有副牙签、嗯。然后一般的牙签都是用一个小小的陶瓷的东西，或是一个小器皿，然后把它放进去。他排的是同心，就是怎么讲？哎，就是排得很整齐，然后是放射状的这样。 嗯，就是、像刺猬那样。 就是怎么讲？这个叫扇形，圆形。牙签包装不就长条形这样一小包一小包的吗？它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按照那个圆形的形状排好、嗯，它不是乱放 这样一个螺旋这样子吗？ 之类的，对，它不是这样乱放一把这样插进去，不是，它是排好排列的好整齐，然后是一个圆形，然后你可以上面这样一根一根这样。 南京三明哦， 我就觉得哦，这个小细节他们都有做到，我觉得 很想。那你今天怎么没有打卡？ 忘了，太饿。 难得吃到这么开心的餐厅，应该要打卡记录一下。 我觉得蛮开心的啊，一切都让我觉得很棒，是一间很棒的餐厅。所以你说我今天精神好吗？我吃的蛮饱。 但是想要推荐给大家也没有办法，因为忘记店名叫什么。 有啊，不是有人你刚才有讲啊？ 你确定是牙釉椅吗？ 牙釉椅。 所以它就是我就是打那个英文就可以找出来了，牙釉。 可是它是用日文字，它不是。应该可以吧，不然大家查查看南京三明站那边的日式定食，应该找得到，应该就是牙釉而已。 捷运站很快就可以走到了。 YAYOYI 牙釉而已。嗯，应该是吧。 距离捷运站很近吗？ 距离那个出口走出来大概两分钟吧，不远。 嗯，蛮棒的。 嗯，很棒啊。过吉祥路，吉祥街还吉祥路。过吉祥路而已就到了，你就查那个地图过吉祥路就到了、啊、就这样咯。 好的，今天第一个小时呢一样会来帮大家哈里路啊哈一下，帮大家加油打气。有人说远气那边有一间 really 台北很多间啊，只是你要 我不知道哎、欸 啊。你说牙釉椅还有分店啊？是哦， 那间叫做弥生，在日本是很便宜的定食店。弥生哦， 所以它就叫牙， 蛋糕的米， 那就叫牙釉椅吗？是吗？叫牙釉椅，叫弥生。 什么？连欧马克也吃过？ 你好，我瞎嘞哦！ 真的哎、欸， 你吃过两次， 好棒哦！他刚刚眼神是不可佛曰不可说吗？ 他说你有事吗的眼神， 淫荡之罪。 所以就是弥生，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寻一下。它便宜啊，它不贵，它其实不贵。 因为如果跟大呼应该就是差不多那样的价位， 就大概一个套餐大概就两三百，两三百。 那你要自己加点，你自己多负责。 对， 好，我要来搜寻。 好， 今天第一个小时呢， 弥生轩 帮大家哈里罗哈一下。之后第二个小时呢，我们要来，这周是算塔罗，没有错。哇，第二个小时一样会来帮大家算塔罗牌，然后最后一个小时就是我们的温馨点歌曲， 温馨废话时间。 今天以上三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 狂贺狂贺！ 南京三明二 号飞碟随堂考。 哦，二号出口。 本周最后一次来自于 Erica 的飞碟随堂考，请问你知道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名称吗？知道的话，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只要答对他的专辑名称，他就要送你《宠爱女孩》矿物云丝膜一份，就是面膜。 为何要散发？为何要毒鸟？ 一言难尽的话语，一言难尽的结局，唱一首没有爱的情歌，等一个不为你的人。我是 B， 毕淑琴。 想拥有更极致的驾乘感受，想带给家人更完美的顶级守护， Lexus 以豪华车坛安全新标准成就你的期待。现在全车系高额零利率活动，直到本月底，即刻入主就是现在。 Lexus 大怪出任务，姐姐放大决 Let's go faster， 麻辣间谍导演，蜘蛛人 MIB 星际战警团队打造，雷神索尔克里斯汉斯沃 Ghostbusters， 本周四早上起魔鬼克星。 哇哦，抢便宜趁现在，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国外观光局，航空公司，旅行社，暑假行程全面促销，国内度假五星餐券三折起，全台最大体验日本旅游展，还有 AKB48 等超偶像团体亲临现场，就在世贸一馆。15-18夏季旅展， 听完广告，听歌喽。 第八金曲。 全年无休。 大家好，我是 B， 毕淑琴。我有天很危险， I'm a B to the double R， 天很危险， Can't get catch a double R， 飞天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要见 UFO。 12分，欢迎你继续回来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现在呢是来帮大家哈利路亚的时间，我们的青春点名部要帮大家加油打气咯， 干巴的。 所以接下来有什么事情，有什么挑战在等着你吗？如果你需要大家帮你集气加油，给你鼓励，或是你最近有点沮丧想要给你拍拍的话，都欢迎你加入我们哈利路亚的行列当中，然后可以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也可以打开飞碟联播 APP 来留言。当然如果您现在正在看强强的直播，你也可以直接在他的直播下方留言哦。你的脸书现在只要搜寻吴仲强就行了，对不对？ Yeah， 是的，你可以直接搜寻吴仲强，可以看到广播 live 直播，口天吴，伯仲之间的仲，强大的强。 但是请注意，不要再叫我赵玛丽了，因为玛丽是不会随便出现在镜头前的。 而且我又就是如果上礼这个礼拜某一天的下午的帮帮忙，你有听到我马克去帮我去专柜索取了试用包，因为最近有一罐 是 K 开头的牌子吗？ 对，他最近有一罐非常红，你知道吧？ 我上次我陪李艾格去拿， 可是他本来就是那一 间的，听说你拿不到，只有他拿到了， 因为他是会员，会员本来就有很多东西 哦。 然后因为我只是路过的素人， 对对对对， 素人都很难拿到，可是我就报了欧马克的电话跟那个自己帮他填 好。欧马克是会员？ 不是，因为他要申请试用包 哦， 所以他家比较方便，我就请他去拿。我就满心期待，因为那一罐最近在网络上真的非常的火，也非常的神。我昨天也很开心的用，然后我今天脸就过敏了。 哦，我以为你去打雷射。 No， 可是你们不是在日本用过之后发现，哇塞，真的不一样。 啊， 是他， 是他， 是艾格。 是他， 哦，所以他用了没有过敏，他是会过敏的。 对啊，你看我的脸， 我以为你去打雷射哎， 才没有嘞 ，so sad， 很不开心，所以我还是在那边用我自己的经验告诉大家，再火红的产品， 也有不适合你的时候， 你再怎么想买，有时候因为太多人说好，你就觉得这个东西。那个人肤质也跟我一样，什么什么T 字出油，然后粉刺毛孔肌，他也跟我一样，他们都好用，我一定也好用。No， 你费尽所有的力气，也要先去要一包试用包。 不能直接买，风险太大了。 真的不行。 如果你是个过敏儿，更糟。 而且我只能说还好，赶在就是我可以比如说去请人家什么免税商店买比较便宜，就自己带一罐之前，我先试用了一次。现在就算它比较便宜，我也。不会买， 没有。就算你买了，你是用了，你过敏了，你剩下来就是卖李艾格就好了。 不会卖嘛，就是不能用的给你用啊。 不会就卖它，没有。 哎，Doris Baby， 开玩笑 ，Doris Baby。 好的，本周呢已经是先在脸书上留言要哈利路亚的人叫做李国和，他非常的伟大，他想要他同学可以考试顺利。不觉得很惊人吗？还不是哈自己，是哈别人。 嗯，搞不好不是学校的考试啊。 好的，如果你想要在一开始呢，让我们帮你哈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早帮你哈利路亚的话呢，欢迎你可以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然后在我们的网志区里面先留言，我们就可以一开始帮你哈利路亚哈一下了。嘿哼哈。 有直播上面有人要留言，他说他是小圆，他说 你还没唱歌诶。 诶，不知道先念哦。 野猪骑士团你怎么了？ 不知道要唱什么。 你可以唱你的熊大农场经营心得啊。 没有心得。 你可以。 哦，我知道了。怎么今天的 echo 听起来有点怪怪啊？ 不对称哦。 不是不是不对称，是他。 嘿， 好吧，就这样，预备开始。如果你想玩来的所有游戏，比如说来人这次，或是熊大农场，或是一切来的游戏。要是你找不到朋友可以跟他邀请，或是送点书，你可以去 Google 幽灵账号。 有那么多幽灵账号。 那一天在电台，我就在玩熊大农场，主管人好像他们就看到，然后就有在聊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有教主管人说，因为 最讨厌就是收到朋友的游戏邀请，烦都烦死。我也很讨厌收到朋友的游戏邀请，所以我自然而然我玩游戏的时候我就不会去邀请朋友。 但有时候闯关你势必一定要有。 对，然后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玩 LINE 游戏的人、LINE 非常多游戏嘛，那 LINE 的游戏都有一个功能，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可以邀请你的朋友一起加入，你每邀请一个你可能就会得到金币或是你可以得到点数之类的、就是有五后康诶、所以呢比如说你邀请十个人可以得到一个限定版的什么，邀请了五十个人可以得到什么、但是你没有那么多朋友可以邀请啊，而且你这样子会一直打扰到大家很烦、然后呢网络上面就有所谓的幽灵账号，那那个幽灵账号是可能有些闲来无事的人、他可能就说就创了一个比如说 Mary 001到 Mary 00100、Mary 100就是总共100个账号、你花一点时间你一个一个加，用手机比较好加，你就复制贴上加，然后改一下最后的数字就好、 所以你花了很多时间在复制贴上。 当时在玩 Line Rangers 你拉我们入坑的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呢，因为太想要点数了，就是里面是什么它可以是邀请的可以得到什么啊，羽毛啦 啊，对对对， 还是什么的，然后邀请了可以到羽毛，我想说我就那时候很迷嘛，我就是花了蛮多的时间去加了很多很多幽灵账号，因为非常多，比如说 Mary 有一 Mary 一到一百，汉克有一到一百，然后乔治有一到一百，马克有一到一百， 你有好多羽毛哦， 我就永无止境的就一直邀请一直邀请一直邀请，所以导致后来，可是这个方法有一个缺点是，导致后来我的 赖很杂， 赖很杂，就是我要一个一个隐藏、隐藏、隐藏、隐藏。所以如果你平常是一个很常在用赖的人，那你就最好先考虑一下要不要用这一招，因为一旦你用了，你邀请了一个人，比如说你邀请了一个幽灵账号，你的赖的那个对话的框里面，那个对话的顺序里面就会一直 出，就有 他，对，就会出现，比如说100个 Mary 0到100。 好烦哦！ 所以如果你要用这一招，你可能就要 后果自负。 后果自负，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合法的。 02-23-63-995，23-63-995， 应该是合法的吧？我加了一个朋友啊。 你呀、还留完吗？ 他只是没理 我们，或是打开飞碟联盟 APP 来留言，我们都可以帮你哈一下哦。是来自于 HTJ 的初爱症，下个小时呢他也是我们本周的飞碟快红心，会来好好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来念一下网络上面或是线上有人留言的哈利路亚，看看看看， 小明说学期成绩都出来了，不用再担心剩下工作的事，希望暑假可以简单平顺的生活。 Circle 啊，对不起，小袁说最近被老板定被同事因上班一直受气，但又不能离职，所以他希望有点正能量可以让他撑下去。 好可怜哦，台北的痔疮、他的硬碟坏鬼了，希望过了一夜之后可以恢复正常。硬碟坏鬼过了一夜他应该还是坏鬼吧， 嗯， 你应该是想办法救他希望你可以救回你的资料。 艾丽说希望可以帮台东的灾民们哈一下，让他们有重建家园的信心。 爸爸 Maggie 说希望今明后三天高考顺利，大后天大大后天的普考也顺利。哇，高考普考要来了，我要成为卫生行政高考三级公务人员。 新北的安偷想要他旅行，在旅行社实习一切顺利，还有爸爸的身体可以快点恢复正常。 陈颖想要他生理期可不可以乖乖星期五下班再来。我觉得很难诶，生理期如果可以控制的话，人生少很多烦恼诶，少超多的。 昨天晚上的时候跟朋友们聚会，然后呢就有 你生理期突然来了？ 不是，当然不是，你疯了吗？就有一对新婚夫妻，就我们的朋友刚结婚的一对夫妻，他们要去度蜜月，嗯，那就有约他们几个朋友跟他们一起去西班牙玩，嗯，然后其中有一个女生呢，她呢就是很喜欢现在就是你知道吗？暧昧的流沙里面，嗯，然后她就想说。他就很喜欢，这是有点成人的话题了，对不起，但是他意思就是 说，你现在讲到一半觉得不是卡住了， 还好。那时候就是说，因为他们去那边又要下水下去海边玩，或者要干嘛，就一切很多很多的行程很好玩这样子。嗯，那他说，可是要是就是他就无意间讲到他现在生理期来了，嗯，然后他们就推算了一下，哎。那这样的话我们去西班牙的时候你生理期不也来了吗？那你这样怎么下水去玩？对，那你怎么样去约会？你怎么样去勾搭那边那个国家的男人？uh-huh. 他说你从现在开始给我算起，就是出发前五天开始给我吃停经药。 你说为了这件事情吗？ 我说哎，是不是太极端了？为了要出去玩吃什么停经药呢？疯了吗？好，结束。 Annie 说希望搬进新的办公室能够顺利，同事都不要偷懒。 台北的 Cat 他希望可以顺利的喂狗狗吃药，他跟他僵持了快一个小时。要怎么样喂狗吃药比较顺利啊？ 狗吃药就当然医生会，如果药完他会塞得很专业，就是让你 塞 进去， 塞到喉根。 然后有一些是会藏在比如说肉块里面或零食里面，你就把它弄在饲料里面，他就把它吃。 有没有狗是很聪明的？他就是 有，他把它挑出来。 你说在嘴巴里面， 他就在这样吐吐吐吐吐吐吐吐，然后把它吐出来。嗯，有的狗真的是蛮贼的， 臭狗。 艾子红说呢，希望接下来的安排可以顺利的全部完成。 有人说我今天是走颓废感吗？没有啊，我每个礼拜都是颓废感。 这礼拜我觉得蛮有精神的啊。 可能是因为我头发很乱。哎，算了嘛，做节目嘛。 阿 K 说希望可以顺利婉拒参加员工旅游，因为刚好跟好朋友的婚礼撞齐了。 希望这个是谁啊 ？Linus， 希望奈勒斯明天代理考试顺利。代理考试， 你说 是代打吗？ 是 是你吗？ 监考老师要代理吗？ 我不知道哎。我想象的不太。回过头来，已经危机了五年。哦，我的心有点烦躁不安，我不太确定我做了什么事情。哦，我的爱是属于我的爱，现在终于没有人会把你抢。最后属于我，我拥有全部的周边商品，我有海报帽子和 CD， 我相信你的全部真心，因为你让我 这一首《我的爱》10:37，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再帮大家哈利路亚， 干巴爹。 刚刚说错了，不是停经药，是调经药， 延经的那种 之类的，但是那都是会影响正常生理的运作，所以少吃为妙。 丽华说收假回来了，休了九天的假期，然后明天是他假期后的第一天上班，希望工作量不要太多。 代理老师是代课代理老师考试。 小真的哈利路亚非常的重。 怎么了？ 我告前 有我体重重吗？ 应该有。我告前夫通奸，希望告死他。 哎、欸，真的是很重，我没有听到，我没有料到会听到这个内容， 是不是真的？很小哈利路亚哈到这种吧？ 嗯，蛮不错的、啊，我觉得很写实啊。 有人说呢，雅云说刚刚不是说怎么喂狗狗吃药嘛、嗯？他妈妈都是用肉松把药包起来，然后再塞到狗狗的喉咙里。 肉松怎么包药啊？ 肉松 是散散的、 啊，然后把它压扁吧。因为肉松压一压，它不是会有时候会粘在一起吗？ 不会啊， 会啊， 不会，要有一点水分，它才会粘。 那可能就 咸在嘴巴里面。 哎呀，我要吐了，好恶哦！ 对狗狗嘴对嘴这样喂药，狗狗才不会领情嘞。想说很浪漫，臭死自己。 台北的风，希望我能有持之以恒的心，至少任何事情都可以坚持久一点。还有有。阿妮塔说 Sky 老公结婚六周年快乐哦，希望我们平安顺利，开心快乐又幸福，谢谢你照顾我跟宝贝们， Love you。 Eve 说希望减肥赶快减走大腿内侧肉，希望他们永远都不要再见面。 你的减肥是真的就是减肥而已嘛？我觉得单纯减肥你要瘦 他 那个大腿内侧，大腿内侧我真的觉得只有运动哎、欸， 嗯，大腿内侧靠你运动，节食很难，因为是先瘦其他需要代谢热量的地方，大腿内侧不是。 对，大腿内侧搞不好你不需要减肥，你就是好好锻炼你的肌肉。 我有一阵子，我本来就是一个易胖体质，忽胖忽瘦。当我觉得大腿内侧好像觉得开始 啪啪啪的时候。 就是该减肥的时候，这时候我就会没有那么夸张。 肉不会到这个地步吗？ 是 give high five 吗？永远在、永远在 high five。 就你走路说强强，你干嘛一直打节拍啊？ 跟着我的 tempo。没有，那时候我就真的会去跑步，会去运动，就是尽量，比如说还会做一些腿部的健，就是重量训练， uh-huh. 就让那边的肌肉变得更 fit。 发达或是 fit 或是 发达， 就是你锻炼那边多用那边的肌肉，就会燃烧那边的、嗯，因为你要因为肌肉是需要热量的嘛，嗯，你越动那边越多，那边的脂肪就是你知道加速代谢。 为什么聊到关于运动这方面会变得如此的结巴呢？ 因为我就不擅长这件事啊，都活了30年了，什么都不擅长，我就是个减肥废物。 你要哈利路亚吗？欢迎打开飞碟联播网 APP 来留言，让我们帮你哈一下，或者是你可以搜寻吴仲强，他现在正在直播当中，在直播的下方留言，他也可以帮你哈一下哦。 爱的字典里，浪漫不是唯一。 萧亚轩的爱情通关密语，你要哈利路亚吗？欢迎来留言，我看看哦。 好像有人要哈利路亚，看一下。 中云， 哎呦， 一个左边是山，山水的山，右边是吴家有女初长成的吴，这个字就念吴吗？ 就这样了。 袁吴说明天英文考试可以过关， 干巴的。 那个 Ariel 希望他的洗衣机可以修好。 哎，洗衣机修是不是很贵啊？ 嗯，要看是哪里坏吧。 CYC 希望帮我哈，明天新工作第一天，希望一切顺利。 侯元林希望他的鱼缸的鱼缸里面不要再死一堆虾子了。 那是你鱼缸出事了吧？ 可是鱼缸里面有虾子，不是就是要给鱼吃的吗？ 虾子不是清理的吗？ 你说大的虾还是很小很小的虾？ 就是那个海底总动员那个虾，不就是在那边清一些杂东西吗？ 好像是吧。以前家里面有鱼缸的时候，我妈好像也会放虾子，但是我不太确定是要给鱼吃的还 是给你吃的。家里养养， 给我吃 了吗？还有给儿子夹菜啦。Oliver 跟 Alice， 你们赶快去睡搞搞，晚安咯。好，有人说强强你还没满30岁吗？ 哦，对，我还没啊。我前天就是很意外，大家觉得我好像35了。Why？ 什么？ 有人说看起来就是30，很 35哎、欸， 就是你看起来像30。有人这样讲啦，但不是没有。但是老实说，我18岁就长这样了。我顶多就是变稍微变成熟一点。35 吧？ 没有啊， 有的时候你要演一些比较大的角色，我还觉得你看起来太嫩欸。 对啊，我就是卡在一个要老不老要年轻不年轻的状态啊。 嗯， 就是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差不多是长这样子，顶多就是胖跟瘦的差别。 嗯，你的人生大概就是胖跟瘦。 对， 跟非常黑跟黑。 黑没有再往淡色一点的。 没有，你没有往淡色去，你就有非常黑跟黑。 我是深色系男孩。怎样啊？我自己要成立一个派别，我是深色系。钟成汉也是深色系，他这辈子也没有淡过、啊。 钟成汉会被人家觉得也是35了吗？ 钟成汉本来就30几啊， 他到底30几？ 他大我2岁，3岁左右。 那应该也还没35啊？ 还没到30。 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如果要演一些真的蛮长的角色，也是会卡住的、欸，因为他看起来老，仔细看他的眼睛很 pure。你们都是 pure boy。 我的眼神很 pure 吗？ 你们 我眼白有点浊欸。 不是，可你们眼神都蛮 就还不到 都蛮干净的， 还不到中年的那个地步啦。 对， 但是如果你要硬要我们也17 18 20岁出头，那个好像又有点勉强，因为毕竟现在的小朋友就真的就是 小朋友好尴尬啊，怎么办？要突破、欸、 我们就是演，没有，我们现在就是演社会新鲜人，或者是职场，比如说上班族啊，很适合，或是年轻爸爸可以。 然后你们有个新团体叫做 深色系男孩，浅色系就是毕书尽他们那一挂的。 Trouble in my life, I'm walking away. Yeah, but I find 地表最强摇滚乐团 U2 献给巴黎最感人的摇滚盛宴，请听环球 U2 合唱团《赤子之心》世界巡回演唱会 Invisible 巴黎现场。 有时候我只想放慢脚步，找回对生命充满热情的自己，让一切从一杯新鲜现煮的好咖啡开始吧。博朗咖啡馆， Life begins with Mr. Brown Cafe。 网络票选第一名舞台剧故事工厂三个诸葛亮演出破百场，五万人口碑推荐，带您品尝爱情的酸甜苦辣。8月17日起，星光三月信义剧场，杜诗梅、黄家千、范瑞君、大凯、林东旭、郭耀仁轮番上阵，购票请洽两厅院。 大家好，我是侯昌明。脸书按赞可以做公益吗？即日起至7月22号，到传善奖脸书粉丝页按赞分享，就可以帮社福机构获得总额9600万的奖书金。上网搜寻传善奖。 还记得吗？我们的约定，7月23台北小巨蛋，我们不见不散。我是 Angela 张韶涵。 听完广告，听歌喽。 间谍放送。 格莱美最佳摇滚组合，迷幻乐团，献给摇滚最震撼的热血回忆，请听环球迷幻乐团《迷雾幻境》世界巡回演唱会。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有时间让我快速的念他们的那个吗？ 当然可以。 好，eBay， 他希望他两个 是拍卖网站吗？ 应该念一百，他两个。 他的两个小妞女儿能够每天乖乖早点上床睡觉，乖乖上学，乖乖吃饭。然后李欣妮他说最近工作遇到瓶颈，希望可以工作顺利。然后张慈秀希望他下次养鱼不要很快就死掉了。猪头希望姬宽香学姐可以少发作一点，很爱念快发疯，希望他可以哑掉，没有啦，希望他可以安静一点。然后艾赛克说虽然他的面试落选了，但是原公司加薪了。我靠，是下面啊是哥啊。然后 刚刚说到养虾，有人说养虾要注意水中含氧量，因为虾比鱼更能耐脏，可是怕缺氧。现在夏天水温开始升高了，所以含氧会下降，所以你可能不要放那么多的虾。 OK？ 嗯，就这样。 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傻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 Gentlemen， 各位旅客 ，Volvo 前往假期即将开始登机。 这个夏天入住 Volvo 全车系，周周抽价值100,000海外旅游兑换券，连续10周，每周10组，购车再享高额分期零利率优惠。本月底前领牌就有机会优先登机，详情请洽 Volvo 展示中心。 自湖夜游记，好，壬戌之秋，七月既望。 我们的教改改的文言文已经不讨喜了，所以我必须要为大家翻译成白话文。那一年的秋天，七月的望日之后，也就是俗称中元节， 大家也叫它鬼节。 对，有山可登，有水可浮。鬼节就不要去游泳了吧。 以上片段收录于相声瓦舍最新专辑《卖橘子》的全台热卖中。 Hello， 我是包伟明，这是我的新歌《棒棒棒》，希望你们会喜欢哦。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台湾爽。 现在时 我们一起去挑战全台最长的遥控电刷车赛道。 哦，在哪里呀？ 在高雄汉来饭店呢。 对呀，入住汉来的静夏飙速住房专案，让我们今年暑假一边吹冷气，一边享受遥控电刷车快感。 爷爷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玩耶。 今年全家就去汉来飙一下，天天送住宿券，还有机会获得新加坡 F1 赛车假期。 高雄汉来饭店07-213-5766。 大家好，我是侯昌明。脸书按赞可以做公益吗？即日起至7月22号，到传善奖脸书粉丝页按赞分享，就可以帮社福机构获得总额9600万的奖书金。上网搜寻传善奖。 左右和你一起飞飞飞，超萌双人组左左右右，全新 EP 左右 iPlay CD 加 DVD 小书包限量超值组，7月8日开始预购，风华唱片。 大家好，我是许嵩。 你在台上唱着我的创作，不惧谋篇相本悲情小说，你太擅长表演，表情淡漠反倒有催泪效果。飞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Yo 新春点点点， 他是 Mary， 有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很小。 最青春的话题， 最青春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art 哦。 UFO Star， 飞碟快红星。 大家好，我们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HTJ， 我是主唱世堂，很开心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跟大家介绍我们自己的音乐，还有我们平常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多多支持 HTJ。 我是贝斯手阿斯，我们7月8号就会发行我们的 EP 这就是爱，请大家多多支持，拜托拜托。 我是吉他手冠浩，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作品，连我自己都觉得很好听，所以我睡前都会听三次，这样安稳入睡，然后安稳入睡起来之后，每次在做早操的时候我会再听三次，对我的身体有非常大的帮助，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是鼓手立中，我觉得音乐是一种我们用来表达我们自己的语言，未来 HTJ 大家也会继续的努力，继续的学习，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更多更好的音乐，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的首张创作 EP 这就是爱，谢谢。 沉默是爱，沉默是爱。 声离开，怎么感觉都可爱。 本周的飞碟快红心，他们是 HTJ， 11:06，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我是玛丽。欸，我现在才发现有7月10号的寿星，欸， 过了， 今天就是7月10号啊， 过了， 现在才11点， 心情过了。 Amber 说7月10号希望顺利找到好工作，找到好环境，真的可以发挥他所长的好所在，也希望不要再有暴动跟战乱惹 peace。 然后听青春点点好久了，谢谢你们陪伴我开心与难过的每个时刻，也希望你们一直都好好的。飞碟赞赞赞 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 Patrick 也是今天的寿星，愿望是让玛丽从单身大使变成幸福大使。好重的名词哦， 狂喝狂喝。 幸福大使不知道为什么听起来就很欠揍， 幸福大使听起来压力非常的大， 幸福大使听起来就很 欠揍，他可能会崩溃， 他不是，他就是本身很欠揍。你幸福大使到底要干嘛？ 我不知道。 Patrick 说如果没有人愿意那就让我来吧。 真的以为自己当了幸福大使之后每个人都会幸福因为你而幸福吗？你凭什么这样觉得？幸福大使听起来就很 欠揍。幸福大使不是因为他而幸福吧， 就是我要带，我要散播幸福给你们大家。 对，他希望大家都可以得到幸福， 那是希望啊，大家也不会真的变幸福，听起来就很欠揍的职业。 幸福， 我说的没错吧？ 比快乐更真实， 心痛悲快， 那是心痛， 那是心痛。我刚刚是什么？ 真的假的？怎么准？这什么啊？ 哦，我 if 要不要自己加？ 像风一样的男子，像风一样的男子。 好的，各位，你需要塔罗牌给你一个帮助或建议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 是谁的黑影？泛起回忆，你不愿交代的剧情。回忆泛起，等着等着，快要窒息。是不是得了 say sorry 的病？每每遇见我就说对不起。哪里来的勇气？我可以继续爱你。编织的关系妄想着未完待续，哪里来的勇气？我不敢继续爱你，编织的爱情呼吸里只剩压抑，哪里来的勇气？我才能继续爱你，习惯的关系分开后能否继续？哪里来的勇气？也许我继续爱你，最后 坏的结局，就当我路过而已。为什么不能只有我和你？说不清谁又是谁的黑衣，是不是你偷偷换了频率，总听不见我呐喊的声音？恋爱里谁能假装大气？算了，就让我唱下去。哪里来的勇气，我可以继续爱你？编织的关系妄想着未完待续，哪里来的勇气，我不敢继续爱你？编织的爱情呼吸里只剩压抑，哪里来的勇气，我才能继续爱你？习惯的关系分开后能否继续？哪里来的勇气，也许我继续爱你，最坏的结局就当我路过而已。爱到底不是说放下就能放弃，说不定我只是还在等你说再见。嘿嘿，哪里来的勇气，我可以继续爱你？哪里来的勇气，我可以继续爱你？编织的关系妄想着未完待续，哪里来的勇气，我不敢继续爱你？编织的爱情呼吸里只剩压抑，哪里来的勇气，我才能继续爱你？习惯的关系分开后能否继续？哪里来的勇气，也许我继续爱你，最坏的结局就当我路过而已。 如果你失去了勇气，失去了方向，需要塔罗牌给你一个建议的话，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 Hello， 喂，你好。 Hello， 你好吗？ 衷心感谢，珍重再见。 Hello， 你是谁？你是谁？ 我是淘淘。 什么？ 淘淘。 淘淘。 嗯， 水蜜桃的淘。 对。 淘淘，你要算什么？ 我要算我明天要转学考，然后看会不会顺利的考上。 那你怎么还不去睡呢？ 才十一点， 紧张， 谁睡得着啊？ 考试几点考？ 考试九点。 那不是应该睡了吗？ 是 是，可是还是就很紧张，睡不着。 哦， 你要考什么系？ 嗯，那个织品系。 织品。 嗯， 哪一家的织品？实践 福大的。 福大，福大织品难吗？我其实不太清楚织品系的门槛。 蛮强的啊， 是高，是分数，是分数高的科系吗？ 算是蛮高的。 嗯，所以你想知道考试会不会顺利？ 嗯， 好哦，简简单单抽个牌，抽完答应我就去睡好吗？ 好， 好，会抽牌吗？ 睡着吗？ 会。 那就抽抽看喽，左边右边你要第几张呢？ 左边第三张。 左边第三张，究竟你的考运，你的命运会如何呢？ 麻利麻利， 天哪，你抽到的是逆位的女帝，真的是太符合你了。 你说不好。 逆位的女帝其实就是穷紧张，穷担心，幻想大，这叫什么？感性大过于理性，被感性牵着走的笨蛋。也就是说，如果你一直这样子紧张，你就绝对会失常。 你要考织品设计组还是服饰设计组还是服饰行销组啊？ 服饰设计组。 你是个 designer。 对。 好，所以呢，这张牌告诉你 要早点去睡觉。 除了要早点睡觉之外，你不要这么紧张。 好， 你一旦紧张就会失常，好不 好？ 一旦紧张就会失常，好可怕！想到这件事情就更紧张了。 哎，天哪！他们转学考的题目其实是画画，哎， 对啊，然后还有考语文。 好酷哦。 考语文是什么？ 语文。 语文。 你说画画就是他指定什么题目你画吗？ 对啊对啊对啊，譬如说他去年的第一题是以漩涡为创作主题，彩绘出一顶帽子。 伊藤润二啊，里面都有眼睛。 然后设计图，然后它有限制一些设计图的尺寸，最宽、最大什么。 我还要带尺。 嗯，废话，你是设计组哎。 我没考过啊，我怎么要设计师要不要带尺啊？ 嗯，好，我真的我那这个我觉得就很看 sense 的啊，这个没问题啦。 你 sense 好吗？ 还不错吧？ 真的假的？你最喜欢的设计师是谁？ 那个 Jeremy Scott。 Who？ 问了又不知道。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颜色？ 桃红色。 桃喜欢 桃 红色。 好，那反正不要紧张。如果他的题目真的是画画的话，那应该不会紧张吧？画画还好啊， 就语文而已嘛。你要紧张就是英文、国文嘛。 对啊，可是还是都很紧张。 好， 深呼吸， 不要紧张。有时候紧张到极致，就会 爆掉。 不是，就是毁灭一切就算了吧，就豁出去了，反而不紧张了。 好， 反正考差了也不会死。 是啊， 对嘛？好啦，早点休息。 好，谢谢。 再见， 拜拜， 拜拜。 你现在要考试吗？在看人家的那个？ 你怎么那么认真啊？ 没有，我想知道他们转学考要考什么。 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点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 我会伤心。 别伤心，让强强来帮你。嗨，你好。喂。 喂，你好， 你好， 你是？ 我是韦博， 韦博， 韦博要算什么呢？ 算事业， 事业。韦博事业怎么了？ 工作还蛮不顺，所以有点想要转职。 你是做什么的？ 做算公务体系， 公务员，公务员。 公务员， 那你想要转什么呢？ 原本是 私募 做科技厂工程师，想转回去科技厂。 科技厂，所以你是要投履历找新工作的意思吗？还是你只是在考虑这件事而已？ 已经有投了，只是想说，现在转职不知道好吗？ 你有什么考量吗？为什么觉得现在转职不好？ 因为景气，科技厂景气现在还没有说很好。 你是为了景气所以才转职，才考虑要不要现在转？ 对对对。 那你在 现在的工作就是不顺啊，那跟景气怎么了吗？怎有差吗？ 因为不顺归不顺，但还是稳定，这样吗？ 是没有错，只是说现在景气不好，找工作，找回科技长找工作没有很顺利这样子。 但如果你要转回去的话，你就是得找啊。 对对对，所以 你这样不是很矛盾吗？ 对啊，有在，就是有在找，只是想说， 而且想问回去的路顺利吗？ 对对， 因为你很想回去了。 对对对。 哦，讲清楚嘛。好啦，回去的路顺利吗？经济这么不景气，回去的路顺利吗？他们不裁员就阿弥陀佛了，他们会要我吗？我回去，我做得了事，赚得了钱吗？ 梦想这条路跪着也要走完。 梦想这条路，我不要跪可以吗？你会抽牌吗？ 我们有22张塔罗牌，你可以从左边或从右边选一张。 OK， 请选 右边第七张。 右七，你回去的路。六七， 麻利麻利， 究竟是？哎呦，你抽到的是逆位的星星，逆位的星星， 所以是 不是很顺利？ 不是很顺利， 就是实际跟你期待值有落差，就看你愿不愿意妥协咯。 哦， 可以说是不顺利， 感觉就是要让步才会回去。 对，如果你一切都要照你的标准，你想要得到的那个预期值去找的话，你就会很痛苦，你会觉得很麻烦。 是哦， 嘿啦， 好，感谢你。 嗯，好，拜 拜拜， 谢谢，拜拜。 嗨，你好。 哎、 欸， 你好， 请问你是？ 我想要算感情的事情，可以吗？ 你是谁啊？你是谁啊？ 我是佑佑。 佑佑。 佑佑，你是台湾人吗？ 好。 那个，我想要是，我是佑佑。佑佑。 佑佑。佑佑，你喝醉了吗？ 啊。我今天要来帅单曲可以吗？ 你是不是捏鼻子讲话？ 等一下，我帮你大声一点点。 我带你认识。 我把你大声一点点。 佑佑，佑佑，你是台湾人吗？ 我听啊，有听到我声音吗？ 有，你是台湾人吗？ 我是在想要算感情的部分。 佑佑，为什么没有办法听别人讲话呢？ 佑佑，你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佑佑，对，我是佑佑。因为是我现在来算单佛牌的。 不是，但是你听得到我们讲话吗？ 你真的听不到我讲话吗？ 看来你是听不到我讲话吧。 他听得到， 你是听得到， 他听得到 你讲话， 听得到，只是他可能听不太懂，因为他不是台湾人。所以又有感情怎么了？ 所以 感情怎么了？ 我今天要来算牌，就是我的感情有点点困难。 有点困难。 就是之前有喜欢一个人。 嗯。 是一个偶像。 是一个偶像。 嗯。 OK, 然后呢？ 然后我想说，这个偶像好像不太原谅我这个人，所以啊，我就只好说他是一个演员也是没有错，可是只能说支持他而已。 哦，好。 可是你，所以你只是 想算我自己的感情，不算他的感情，只是想说我的感情预演是什么时候会到？ 你说你自己的感情什么时候会来？ 对，所以请常常帮我算可以吗？ 那你会抽牌吗？ 好。 那 我要抽第十张可以吗？ 右边还是左边呢？ 右边还是左边呢？ 右边的第十张。 好，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麻利麻利， 你抽到的是正位的愚者，感情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才有机会啊， 看来要再等等了，悠悠。 现在是没有机会的。 可不可以展示那个牌子拿出来看，我才会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牌。可以 吗？你说秀在直播上面是不是？ OK， 这样有看到吗？好，那你再看直播咯，好不好？ 好的，再见了，悠悠。拜，十一点二十五分零二二三六三九九五五二三六三九九五五。 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错过就过，你是不是会难过？ 有如果。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对 Lexus 来说，享受完美旅程从安全驾驭开始。 Lexus 尊荣安检全年无休，免费原厂检查，再提供四轮定位检测，给您全方位守护。欢迎预约回厂 Lexus。 一年就这么一次，安利雅芝独家冠名赞助 Artistry Asian Stars on Ice， 安利雅芝2016亚洲冰上盛典，日韩台湾年轻花式滑冰巨星，流行歌手韦礼安、郭靖、831等跨界演出，7月17台北小巨蛋，让我们共创台湾花式滑冰的骄傲，购票请上拓元售票。 哇哦，抢便宜趁现在，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国外观光局、航空公司、旅行社暑假行程全面促销，国内度假五星餐券三折起，全台最大体验日本旅游展，还有 AKB48 等超偶像团体亲临现场，就在世贸一馆，15到18夏季旅展。 发片36小时即刷新全亚洲数位专辑销售记录，周杰伦的床边故事持续畅销攀升，再推荐爱情废柴。周杰伦的床边故事最新专辑 USB 音乐盒版 CD 立体书版 CD 瓶装版追加热卖中。 优福华语竞爷排行榜， 本周第857周第5名 Erica 小雨绕，第4名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第3名毕淑静 Funky Boy， 第2名林宥嘉天真有邪，第1名周杰伦 Now You See Me。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们是 HTJ， 转身离开怎么感觉都可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有人说打不进来，怎么可能。11点32分，我是玛丽。 他会不会是一路要打进电台来像叶问那样， 你说是真的打 一个打10个。 你需要算塔罗牌的话，欢迎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塔罗专线是02。我因为我 你干嘛， 我突然有点想打嗝。02-2363-9955 2363-9955。 天哪，有一个留言要惹毛你了，绝对会惹毛你。 Doris Baby 吗？ 不是， 现在只 不是。我跟你讲，我讲出来你会立刻沉默，你会完全不讲话。 我听你，我听，我听。 哎呀，突然想到以前玛丽叫做小太阳。 我以前哪有叫小太阳？这天差地远哎、欸。 对啊，有够离谱！小太阳是小太阳，玛丽是玛丽，他从来也没换过名字。 嗨，你好。 喂，你好。 你好，威 雀先生哦。 哎， 你不是刚算过而已吗？ 刚算过吗？ 你感情跟工作运都刚算过没多久啊，想唬我？ 那我就不要算感情跟工作运啊。 你人生还有事情可以算？ 有啊。 你还能算什 么？我想算运势啊。 你说接下来3个月的运势吗？ 对啊，我最近很倒霉啊。 你哪有倒霉？ 哦，我交友又不顺。 交友不顺是女生喜欢你，你又突然觉得好像怪怪的，不喜欢人家。 不是，你知道这个女生我们第一次见面在哪里见面吗？ I don't care。 她就直接约我去汽车旅馆欸。你不觉得很怪吗？ 对啊。 你到底在哪边认识这个女生啊？ 微劝啊，我不是叫微劝先生吗？ 你可能原本要被弄了一场仙人跳呢，真可怕。 我真的是我手机就保持着录影的状态我才进去找她的呢。 你还是 去了？因为她叫我去是帮她付钱啊。 你这个人也是蛮那个的。 等一下叫你去帮他付钱，所以他已经使用完汽车旅馆了。 没错。 那你去的时候就是他一个人吗？ 我当等一下看到是一个人，没错啊。 那你干嘛还去呢？ 因为我就想要说，好吧，我认识花个点钱认识一个人啊。 你白痴吗？ 那你去的时候他是如何开口请你付钱？ 哎，宝贝，付钱。 其实他前一个晚上就叫我去订一个汽车旅馆的房间。那时候我就已经在害怕了。我就骗他说啊，那个汽车旅馆客满，他说好吧，没有关系。他就隔天的下午就说，你可不可以来载我啊？我就说为什么来载你？他说我没办法回家。然后我以为他已经付过钱了，就没想到他这还没付钱啊。 然后就基于男生的、 什么、你在讲什么， 他要把它变成同个颜色， 不要现在一直给我聊 Candy Crush 认真 不是、我要知道，我要知道那女生她怎么敢， 不是 应该是我怎么敢吧， 怎谁会去理这种女生， 因为 正常脑袋都不会去理这种女生，很有事啊，你也很有事耶、 那就是因为一个青春的霸体在那放在那边，就 所以他年纪很轻， 嗯，不轻，但是他身材真的是不错。 我不是很想跟你聊天 了。哦，没有没有，我不是要算这个、啊，我没有。 他要算三个月。 你刚刚那段故事已经惹毛我了，你接下来会衰三辈子。 对、没有，我应该是可怜我，不是惹毛你吧？ 没有，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你愿意赴约也真的是蛮怪的。 对啊，你明知道就是怪怪的，你还硬要去，而且是帮人家付钱。你刚才居然跟我讲说，哦，我就花点钱认识一个朋友嘛，哈？你知道我也缺钱，但我也没有。 要不然你们去，你们不会帮他付钱吗？ 当然不会，我不认识他， 是根本不会去。 对，根本不会去，根本不会去。好了，这也不是重点，你要干嘛啦？ 三个月， 我最近工作都派到一些很晒的工作，而且 离职 啊，出了一点。不行啊，我才刚升职而已。 他上次不是算，所以我就说他工作感情都算。 我刚刚在瞧直播镜头的时候，我正想讲，你怎么会记得每一个听众发生过什么事情？ 我觉得 WeChat 现在很常算。 也是。 我真的很常算吗？ 就是、而且他人生故事， 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知道你很常算？就是我们一直都有在更新你的动态，那更新的来源就是因为你不停的在算，所以我们才会知道。 不然我们还可以了解你。 对啊， 不是因为啊，好，我觉得我应该好一阵子不要打来， 也不是说不用打来啦，只是有没有新鲜事。 那个算最近运势， 好了， 中间第八张 什么 啊？不是、右边第八张啊。谢谢，我 一二三， 最近真的很倒霉 吗？五六七八，麻利麻利，嗯，你说到的是正位的世界， 我怎么觉得没精神呢？感觉、 就是你也知道，比如说有些人就意兴阑珊，就是这样。正位的事业就是风水轮流转，你不会一直都衰的，就是你运势是会好起来的。但是你的脑袋可不可以放聪明一点啊？ 最后建议是根据他的个人经验给他的建议吧。 对对对对对， 我总是抱着一丝希望。 不要再过这么荒唐了，好不好？ 好的，我知道，又不要叫魏炫先生的了。 不是。这跟那个没有关系啦。 不，我应该说我又不要再使用魏炫先生了，我又要叫陈先生黄斌。 钱很难赚，不要随便给陌生人钱。 好的， 好不好？ 好，谢谢了。 可以给我们？ 什么？ 没事， 拜拜喽。 好了，拜拜。 能不能爱就好，别吵。我太需要浪漫，你很受不了。我说你太拈花惹草，我也快疯了。爱过的人应该都知道，说不出那是种什么味道。没有我的日子你好不好，我好无聊。 星星堆满天，02-2363-9955，23639955，嗨，你好， 嗨， 玛丽小姐你好，我是丽丽， 丽丽可以大声一点吗？ 哦，好， 丽丽， 莉莉要算什么？莉莉要算什么？ 我要算事业。 事业怎么了？ 对，因为我是大学新鲜人，然后最近有新找一份工作。 嗯， 对，但是就是觉得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升任。 所以你工作什么时候开始？ 今天这个礼拜已经开始。 什么工作？什么工作啊？ 是业务类的工作。 哦，会很忙吗？ 会有业绩的压力。 这样你怎么好好念书呢？ 我已经毕业了，我今年毕业。 你不是说大学新鲜人，社会新鲜人？ 对对对，社会新鲜人。 社会新鲜人啦。 那这个礼拜感觉怎么样？ 这个礼拜是还好，因为还没有正式开始，那礼拜一就会正式开始要工作。 所以这个礼拜等于是去 试试水温， 匹乓。 对。 好，所以你想知道自己能不能升任？ 对。 如果他抽出来说不行，你会立刻拔腿就跑吗？ 要加倍努力。 对啊， 如果你明知道那是一个你没有办法胜任的工作，为什么我还要加倍努力呢？ 想说可以试试看。 可是他是说你不能胜任啊。 可能你在练习过程，在学习过程当中，你的能力会增加。你现在不能， 你什么时候变成正面人了？ I don't know。 抽张牌吧，莉莉。 好，左边第九张。 什么？ 左边第九张， 第九张。 你业务是需要常常跟人沟通的吗？ 三， 对，是需要打电话的。 可是你讲话听起来很心虚，很没。 因为我第一次打，很紧张。 可是你跟很多人接触，应该都是第一次接触啊。 对。拜 拜。所以这个你讲话的感觉应该要做修正。 可是你知道打到电台里面来，就是有一种莫名紧张感，因为你的声音是全台湾的正在听。 可是你不能让你就是要跟人沟通，你不可以让你的紧张这样控制你啊。 人家只是大学新而社会新鲜人嘛，很奇怪，你这个老妹有什么资格讲我？好，你抽到的这张牌是，音效啊，姐姐，毛利 毛利，他已经抽完了， 抽完啦。你抽到的是逆位的力量，基本上逆位力量意思很明显，就是这个工作的难易度已经超过了你可以胜任的程度了，也就是说你可能做起来会很吃力，就像你担心的是一样的，就是害怕自己能不能胜任，一定是遇到了一些问题，或是看不懂一些事情，就是有一点混乱，才会觉得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胜任，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所以，但也不用担心啊。刚刚玛丽讲的对啊，因为你进去一个新的工作，一个新的环境，你本来就不会一开始就熟能生巧，熟的跟什么一样，不可能。 守天使。 那无关吧， 你好烦。所以你就是进去边学边看，然后时间大概 maybe 一两个月熟悉了之后，就会对你来说容易的很多，比现在更容易一点。 好， 不用担心，好不好？ 谢谢。 不会， 你要更有自信一点的讲话。 好，没问题。 你要变成一个女牛，女流氓。 我以为是什么牛还是什么的魔。 好，就这样，拜拜。 拜 拜拜拜。 造成很多误会，我们都有问题，围绕着是非，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的问题。我们很像，都说我们没有问题，也都坚持我们不一样，隔着防备却不知不觉被影响。其实我只想对你讲， 我们都很好，我们都不好，我们让彼此难过， 到现在到底算是谁的错， 都别承认。我们都很好，我们都不好。 他说的坚强，遇到的证明题都觉得牵强，但为了阐述我的理想激昂的演讲，也为了攻破你用力的回响，我们那些很扯的过去成为彼此批判的字句，用我的秩序镇压是党的胜利，战火烧过之后剩下仿的正义，不同的个体不同的灵魂，却总要对方了解自己，特别是情人，我们的争吵一时不红的新闻，我们让嘴用来伤人，不重视亲吻，针锋相对的刺猬，潇洒的话是滋味，我们的智慧是没法为彼此交换位置，一直只想对峙，忘了尊严和面子是两回事， 我们都很好，我们都不好，我们让彼此难过， 这到底算是谁的 错，都别争了，我们都很好，我们都不好，那些伤害人的话， 这些只是计划，其实 都别说了，因为我们都有问题。 我们都有问题，来自于蛋宝，你有问题吗？嗯、你需要帮忙吗？ 你有问题吗？ Hey, 你好， 喂， 嗨， 喂，我叫小雨， 小雨，宋念雨吗？ 什么西？ 应该不是， 应该不是，不是 宇宙的雨，宇宙的雨。 好，小雨，你要算什么？ 我想算感情。 感情怎么了？ 因为我的女朋友本身， 嗯， 是个自己在创业嘛，那他们现在几个朋友决定要把市场拓展到大陆去。 哇哦！ 那我的工作是没办法离开台湾的， 好、 哦，应该说暂时离不开啦。 啊、哦， 所以想算算看将来的。 所以是他要去大陆， 对。 你怕要去多久？ 嗯，目前还没办法决定，两年以上吧。 所以你是担心远距离的问题？ 对。 嗯，台湾不需要有人雇了吗？他不需要留在台湾吗？ 他们会轮流，只是这次可能两年一轮之类的吧。 两年一轮？ 对。 他们在做什么啊？哪方面的？ 应该算是教育类吧。 教育？ 嗯。 嗯，好陌生的领域哦。好吧。你知道怎么抽牌吗？ 我知道。 好， 左边数来第十二张。 好，左边数来第十二张，一。 所以，对于他即将要去大陆工作，他自己的对于感情的想法呢？ 他认为撑得下去就会有结果。 嗯，撑得下去就会有结果是废话。 对啊， 问题是怎么撑？ 这也是我比较烦恼的 吧。他没有跟你沟通这件事情吗？ 有啊，就是希望就是有空的时候，就是他有空他飞回台湾，我有空我飞去北京。目前的打算， 讲到好像机票都不要钱一样， 就是还算能负担啦。 哎呦，好，你抽到的牌是逆位的恶魔，逆位恶魔就会意思就是两人之间彼此之间会产生嫌隙跟斗，不能说斗争，纷争这件事情，你们两个就还没有达成。在共识上， 嗯， 所以你们没有达成共识之前，这件事情是不会解决的，也不会好的，只会越来越糟。所以唯一的方法呢，就及早达成共识，你未来才会好。那共识， 所以不能走且战且走路线， 当然不行啊，因为两个人的价值观会因为这件事情会你想你的，他想他的，你们两个认知不同的状况下，时间一旦久了，就会发现，哎，怎么两个人。相处的模式或是对对方的举动或是对方的热切度什么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那是因为他想他的你想你的，没有在共识上，最后就是越来越糟。 好，了解， 明天马上约他吃饭沟通， 没问题， 后天再约他吃饭沟通， 谢谢， 直到有共识为止。 对，好好， 了解， 加油咯。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11:49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FS 再加上了 Queen 两个太阳， 爱的被砸碎烧不完，我爱你还有我爱他寂寞，世界说女生要懂得享受寂寞，为什么不能长久拦住我、哦、你是属夜空的星 星星弹奏我的激情，精彩宣布全世界公平，掌控我的不得已，就这样对下去，回忆之间环绕我们的秘密。 You're always like the sunshine, We're always waiting for the sunshine, Waiting for the sunshine。 他说啊，提早到和运租车预约就有早鸟优惠哦。和运租车超值早鸟抢先订，最高享租金平日6折优惠，还有乐下好礼大放送，夏季最超值租车优惠就在 和运租车。 大怪出任务，姐姐放大决。 Let's go Buster！ 麻辣间谍导演，蜘蛛人 MIB 星际战警团队打造。雷神索尔、克里斯汉斯沃，本周四早上起，魔鬼克星。 我是阿令，在台湾偏远地区，我看见特矿高风险家庭的生命景况，也看见这些家庭因着你我的捐款及台湾世界展望会的关怀，他们的故事正在改变。邀请您捐款 G230， 报名饥饿勇士大会师，帮助台湾特矿高风险家庭找回生命的韧性，勇士出击，危机远离。请上台湾世界展望会官网或拨02-2175-1995。 我依然爱你，但这些都与你无关。陈大天第二波心碎推荐，哪里来的勇气？ 哪里来的勇气？我可以继续爱你，编织的关系妄想着未完待续。哪里来的勇气？我不敢继续爱你。 陈大天第二张专辑《100种失恋的方法》，6月21，风华发行。Forward Music。嗨，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1:54，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他是田馥甄这首《人间烟火》， 他是陈馥甄。 待会九点报时过后，下个小时就是我们的温馨点歌区。

Stato。 哦，掌声欢迎你来到第三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温馨的点歌区。 各位，一个星期又开始了。 一个星期，我们熬过了台风，我们熬过了松山车站的爆炸，我们还没熬过轻微的事件，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还没熬过去。 但真的希望台东的后续修缮可以顺利，那些就看到的照片跟新闻画面太可怕了。 对对对，今天我在来电台路上，在搭捷运的时候，我就稍微看到了有人拍台东，就是台风当天的台东的 影片， 嗯，狂风暴雨，哎，那个雨是横的，很像子弹，像咻咻咻咻咻， 就是 横的飘，哎， 夸张。 然后一个阿伯他要去扶他们大楼底下，就是门口的玻璃门，就是两扇的那种开的那种， 嗯， 拉的那种，他扶不住，他被整个人吹开，砰，然后就这样炸开， 嗯， 哦天哪，风大成这个样子。好，所以 可怕。 然后你如果你没有看到新闻的话，就是台东真的是，嗯，很凄惨。 嗯， 该倒的倒，该跑的跑，不是跑啦，那个招牌掉的掉。 吹的 啊，天佑台湾，天佑台湾，好不好？那既然未来还有这么多事情要我们烦恼，要我们的忙碌， 舒压的方式之一就是可以来点歌。 其实每次来点歌，会不会他们其实听我们讲话，把我们点歌，他们其实压力很大？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会不停的批评他们的留言。 还好吧， 我们都是带着爱。 比较不好意思的是你们点的歌有时候我们电脑里面没有。 对， 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换成其他的歌曲送给你。 是的。 好，如果你想要加入我们这种温馨的疗愈的一个小时，你想要一起来点歌，你想要一起来说说话，把你心里面的痛苦、心里面快乐、心里面喜悦、心里面的爱全部都在这个小时奉献出来的话，你要怎么点歌呢？ 欢迎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在我们的粉丝页面里面的网志区，你就可以点播你想听的歌了。 是的，就是这么简单。今天的那个成绩算不错哦，好多人来点歌哦，棒棒的。虽然这么多人来点歌，但先送上第一首歌曲。这首歌不是谁点的，这首歌只是觉得很好听而已。来自江美琪的《挥霍爱人的耐心》。 不想补充咖啡因，不想孤独看电影，不想让忧郁喧哗我的心，只想在人群中透明。后一场雷阵雨，吵架后的西门町，这一次应该你真的生气，否则不会掉头离去。彩色的街像爱过就遗忘掉的歌曲，那些总是忘记珍惜的岁月里，挥霍爱人的耐心，其实不是我的本意。随手就浪掉掉的幸福，就像爱过就遗忘掉的歌曲，现在发现后悔也不敢告诉你，泪水抹就浪掉掉的幸福，就像爱过就遗忘掉的歌曲。 我就遗忘掉的歌曲，现在发现后悔也不敢告诉你。泪水模糊的眼睛，仿佛也在说对不起。幸福就像爱过就已忘掉的歌曲，那些总是忘记珍惜的岁月里，挥霍爱人的耐心，其实不是我的本意。随手就乱丢掉的幸福，就像爱过就已忘掉的歌曲，现在发现后悔也不敢告诉你。泪水模糊的眼睛，仿佛的看见那是你，那是你。 好的，点歌区正式开始。 哐！噔噔噔噔。屏东的鱼皮呢，原本是想要点郭靖飞往未来的客机，他要送给跟他一起毕业的好朋友们。在他最后一个求学生涯，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毕业，未来我们都要加油。一句短短的问候看似没有什么，可是格外让人感到温暖。希望未来我们能够联络，偶尔给对方一个关心，在最无助无奈的时候，不要忘了自己身边还有很多的后盾。很开心因为有这个缘分一起进入了 NPUST 一起毕业。我们也还要记得在大学期间有个很爱很爱我们的国国班导，希望我们未来顺顺利利的哟。 简单，就大胆 ，Enjoy the party time，Everything will be okay。挥动双手在空中甩 ，Everything will be okay。舞蹈出场并不会太难 ，Everything will be okay。跳动地球，我们站出来。 接下来要送上的歌曲呢，是来自 2PM 的 I Will Be Back。 原本他要点的这个是团体吗？我是真的没有听过诶、欸、 我也没有听过诶、欸、 嗯， 他是林富，他想要点 OOR 的 Always Coming Back。 我们等一下 Google 一下好了，因为我真的好像没有在电台看过这个 OOR。 对对对，他说呢，高考成绩出来了，虽然跟别人比没有很厉害，但是已经是自己近期最高的水平了，也算是运气好吧。感谢咱们节目给他的陪伴以鼓励，今后的日子里面还需要更加努力才能弥补之前的不足的。这首歌送给你，来自 2PM 的 I'll Be Back。 I'll be back， 넌 다시 나를 찾을 거야， 그때 다시 내가 올 거야， 그 누구도 너를 나보다 사랑할 순 없기에。 I'll be back. I'll be back. 接下来是汪苏泷，汪苏泷的歌。 我是猫，猫想要点汪苏泷的《有点甜》给某位傻瓜。我好像有叫你点歌给我听，那我自己应该也要回送你一首吧。这是很久之前我第一次唱给你听的歌，虽然你说听不太清楚，可是你还是有记得，而且这些歌词在很多风雨之后也应验了。我们都很努力，未来也要继续加油。其他的我都说过了，在这边就不多说。总之呢，未来一起加油，一起走，直到永远哦。 我刚刚看到他说那么我应该回送你一首歌吧，我突然想到如果我们办一个有趣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就是你找一个你的好朋友，就是也有在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然后我们互相为了一件事情先点歌给对方，但是对方要回应你就必须要用点歌的歌名来回应你，你就不停的点歌，然后你可以发挥你的创意。 比如说我们两个人，我有一个人先留言了， 比如说你最近真的吃很多，我就点一首范晓萱失控的胖子，然后你就要回我一首歌， 我是个疯子之类的。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每个礼拜就换，比如说这礼拜是我，下礼拜是你，这礼拜是我，下礼拜是你，你不觉得很有趣吗？而且我们的留言量会暴增。 那大家赶快去找你的朋友，赶快来玩这个游戏了。 然后我们可以挑选出，比如说这个礼拜我就你可以先你在留言里面可以说我是谁谁谁，然后上个礼拜他我的比如说玛丽点从失控的胖子，然后点到我是个疯子，然后接下来这个礼拜我要回给他什么什么歌。如果我们觉得回太好了，我们搞不好会给你一些小奖励、 惊喜之类的， 惊喜之类的，好不好？我觉得这很有趣， 大家 可以试 试 看。好的，那就来听来自汪苏泷跟白醋的《有点甜》。 只要你背后 当然啦，你可以不只找你的好朋友，你想要找你正在暧昧的对象也是可以。 我们就太害羞了吧。 我们可以亲眼见证一个爱苗从开始萌芽，然后到产生火花，到最后熄灭跟死亡。 好羞哦。 这样可以互相传情达意啊。 嗯哼。他们如果愿意玩的话。 就他先点了一首歌叫做爱你。 嗯， 然后下一首歌就是爱你爱你，就是爱你爱你爱你，就永远没完。Honey， 超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超烦。 好，你要跟你妈玩那也是可以。接下来呢，要送上的歌曲是来自郁可唯跟林凡一起合唱的《听你说》，他是那个吹萨克斯风的 Lizzy， 他想要点这首歌。就这样，没有为什么。 而且另外一个人是林凡， 是林凡。好，来听林凡跟郁可唯合唱的《听你讲》。 我很开心，因为努力的生活和你们分享荣耀的那一秒钟。如果难过，你肩膀最辽阔，你帮我带走乌云。如果生活少了有你陪我，我整天开着手机也感到失落，因为我们都最想看到彼此灿烂的笑容。我懂星座，却没有人像我，真的喜欢一个人安静的自由。我做的梦我坚持做到最后，就算我爬到云端也继续做梦。我唱的歌只希望能快乐，其他的我也不想要想得太多，因为我们都最想拥有自己最真的感动。听你说，听你说，我们同时拥有一个真心的朋友，要日出日落，因为有梦所以更认真生活。我懂星座，却没有人像我，真的喜欢一个人安静的自由。我做的梦我坚持做到最后，就算我爬到云端也继续做梦。我唱的歌只希望能快乐，其他的我也不想要想得太多，因为我们都总想拥有自己最真的感动。听你说，听你说， 选择的机会，

小小天堂。哦，我有你放在心上，生命就有了重量，风那也不会飘荡。一起看海枯石烂，一起等地老天荒，慢慢爱，不慌不忙。我有你守在身旁，眼睛就可以勇敢，看岁月在慢慢长。真海枯石烂，就算一地老天荒，还相爱就没遗憾，不遗憾。不怕明天的世界会变成怎样，见你笑脸我就心安，不管外面的世界想变成怎样，我们还有我们的小小天。 最慌乱的时候， 有颗心永远不会冷。 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吕方的《只想遇到一个人》。陈小珍说：“哎 ，App down 了吗？点个老情歌，听听睡了，晚安。”App down 了吗？嗯 ，App 现在应该没有 down 了。 对，好，接下来要送上的歌曲嘞，我靠，麦姐啊，哦，是容居怡、容祖儿的《谢谢你爱》。哎，不对耶，哦，谢谢你爱我 ，Sorry。容祖儿谢谢你爱我呢，是李映轩要点的。他说呢，最近在追日剧重版出来 ，Oh my god， 很好看。我今天来电台的时候，春春就正在看这部。 而且我觉得最妙的是，他说这一部日剧非常好看，所以我想要点播容祖儿港剧《Uncle 三十六小时》的主题曲。Why？ 但是你要点日剧重版出来的主题曲，我们也是没有的啦。 啊，小田切让好帅哦！ 真的， 他是史上最适合留那个发型的人。 他真的很帅。 哎，你刚刚说要给我要回给我什么歌呢？ 浪漫的就回跟你五月天，我不愿意让你一个人。 不要不要不要浪漫的， 不要浪漫的，要想一下。 好吧好吧，再给你一点时间，来自容祖儿的《谢谢你爱我》。 梨花开的香气，闭上眼回到过去，划分界限的桌椅，下个月靠在一起，我就是离不开你。一路站着溜滑梯，我们说好走到底，因为从此就分离。用黑板上的日期倒数找你，慢慢清醒，原来思念你是加了糖的沙西。我用铅笔画得很仔细，随便那年天际蝉鸣的夏季，想遇见你。那童年的希望之一的时光里，我可以一路开心到底，都不忘记来住蜻蜓，穿过那森林，打开了任意门，找到你一起旅行。那童年的希望之一的时光，所有回忆在夏天的口袋里，一起到秋天的梦境，在风中持续着甜蜜。有些话总来不及，一直都放在心底，想要将你看仔细，但错失过的你已经离去。慢慢清晰，原来思念你是加了糖的沙西，我用铅笔时光机，我可以一路开心到底，都不换季，带住蜻蜓穿过那森林，打开的任意门找到你一起旅行。那童年的希望是一代时光机，被我翻滚过的榻榻米味道熟悉，所有回忆在夏天的口袋里，秋天的梦境在风中持续着甜蜜，持续着甜蜜，持续着甜蜜，持续着甜蜜。 刚刚听到歌是来自周杰伦的《时光机》，这个字怎么念？金一金志景，是这样吗？ 字面上看起来应该是这样念。 他想要点五月天的时光机，可是我们电脑里面好像还没有这首歌，没有这首歌，所以送给你周杰伦的时光机。他说呢，大家都要毕业了，想要有一台时光机回到过去。为什么要回到过去呢？ 可能觉得学生生涯很棒吧。 我现在都我你们是不是在想要说回到学生生涯的时候，就是只想到哇，我可以重读一次这一二三年级，然后可以跟朋友们重新的打屁聊天，但你们都没有想过一旦天气热的时候，学校是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完全没有冷气。 学校有冷气啊？ 哪有啊？ 有啊， 学校哪有冷气啊？不是大学呢，我说国高中耶。 我们高中已经有冷气了耶。 你们有冷气了？ 其实现在我觉得普遍大家都有冷气了。 真假的？ 嗯， 真假的？ 嗯， 是我们那个年代没有。 我们那年代其实有了。 不是每一间教室都有啊？ 每一间教室都有。 没有，哎，你们是有钱人的学校啊？ 我们是公立高中啊。 我们也是啊，我们只有某一栋楼的某一层有 啊。我们有的是冷气费要每个班自付这样。 好好哦，你知道每一次到下，每一次到天气热的时候，哇塞，汗，你到学校就已经汗流浃背，就已经臭了。 嗯， 然后你还要在学校里面，大家窝在同一个班上，然后热气这样纷腾，然后一整天大家一起臭，老师走进来的脸都是歪的，出去脸是歪的。 但现在他们没有这烦恼了，你放心。 不管你们还是很臭。 间谍放送。 生命只期待这次相遇，我就要你好好的电影原声带，摇滚乐团 X 大使最坚定的守候。红发艾德最深情的告白，迷幻乐团最美好的相遇。畅销小说改编，全美3700万人共同落泪。今年夏天最美好的相遇，我就要你好好的电影原声带，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您准备好迎接夏天了吗？出门在外要记得补充水分，携带饮水要注意容器的安全，以免受塑化剂的危害。太和工坊 TR55 水壶符合国家安全标准，通过欧盟16项塑化剂安全检验，耐高温，很安全。正确选择安全容器，饮水健康有保障。太和工坊庆祝父亲节，全馆88折，满额再送好礼，更多优惠请洽太和工坊。 Baby baby 陪我甩一甩头发好吗？ Baby baby 陪毕书尽摇滚一下，陪毕书尽三八一下，毕书尽第二波主打三八，老鹰制作，福茂发行。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欢迎回来，青春点点点，温馨点歌曲。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接下来要送上最后一首歌曲， 我就用这一首很禅、很哲学的歌名来回应你好了。 好，这首歌曲同时要跟你说声晚安了，希望你可以像歌名一样，就是明天起来就这样子。 好可怕哦！ 这首歌呢，来自张志成的《记得是最好的遗忘》，晚安了， 拜拜。